Enjoy yourself, and our show will be back live next Monday. See you all on Monday. Enjoy your weekend, everyone. All right. Thank you, Dr. Sajid. And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Bye-bye. No, I can't take it. Baby, every place I go reminds me of you. 学生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发存 I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意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看看2006年都灵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情况2006年都灵冬季奥运会是第20届冬季奥运会，于2006年2月10日至2月26日在意大利的都灵举办。本届冬季奥运会是继1956年科蒂纳丹佩佐冬季奥运会后，意大利第二次举办冬季奥运会，也是意大利历史上第三次成为奥运主办国。都灵冬奥会共设置7项运动，15个大项84个小项，其中新增了不少新的运动比赛项目。The 2006 Winter Olympics featured 84 medal events over 15 disciplines in 7 sports. Events that made their Olympic debut in Turin included mass start biathlon, team sprint cross-country skiing, snowboard cross, and team pursuit speed skating.Most of the cross-country ski events at these games involved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those at the previous Winter Games in 2002. The Classico men's 50km and women's 30km distances, which were held at Salt Lake 2002, were not included in these games, as these events were alternated with freestyle events of the same distances.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Snowboard， 参加滑雪运动。Snowboard， snowboard。 另外一个单词 ，skating， 是溜冰、滑冰的意思。它的拼写是 skating， skating。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与 Emma 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 2000年前，驮着茶叶、丝绸和瓷器的商队，踩出了东起长安、西至罗马的丝绸之路。如今沙漠未改容颜，千年辉煌丝路再次启程。 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福建、江苏，2018我的冬奥梦双语小记者大赛走出北京，落地全国。历时7个月，即将迎来备受瞩目的全国总决赛。2019年1月，我们在鸟巢不见不散。松下电器作为奥运会全球正式合作伙伴，对本次活动进行了特约赞助，并希望以其优质产品和卓越技术支持青少年更好的成长与发展。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